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ing to a piece of news report taken from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听力的题是往期的四级听力题。那它是一篇新闻报道。那在这篇报道中呢，它会讲到一个动物，那就是 a bear。 哎，很有意思啊，是有关于动物的一个新闻。这个动物就是 bear，就是熊，很有意思啊。 好，这个 bear 这个词的发音呢，总有同学拿不准。好，咱们先拼一下，它是 B-E-A-R bear。这个单词呢，它当熊来讲的时候，它是 air 的音，就跟空气这个词的元音是一样的。不要把它念成 beer， beer 呢就变成了啤酒。 它的拼写也挺像的，是 b e e r。 对， 而 bear 呢是 b e a r 啊。虽然长得挺像的，但是读音完全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 好，那么 bear 这个词呢，它除了当名词熊讲，它还有动词的含义，就是含有、持有的意思。比如说 bear it in mind that you will have limited amount of cash. Bear in mind， 这时候的 bear 是当动词讲，就是要记着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你身上带的现金很有限。 Bear it in mind that you have only limited amount of cash。好，那么 bear 呢还有出生的意思，比如说小孩或者是说某人生于某某某年啊，你可以说 I was born in 1979。 哎，这里好像没有 bear， 但其实这个 born 就是 bear 的一个过去分词。 对了啊，所以这个 bear 呢，它是过去分词为 born， 它的过去式呢是 bore， b o r e。 所以 bear 这个词虽然它很短小，拼写也不复杂，但是呢跟它长得相似的这个词呢比较容易混淆，所以这里呢大家要记清楚。如果你记不清楚也没关系，你忘一次你查一次字典，这样呢经过几次的查字典你就可以把它记清楚了。好，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这里边还有一个不错的词啊，就是 social media darling。 这个词组可以说每一个单词大家都认识，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darling 就是亲爱的，也就是宠儿的意思，它的引申含义是宠儿。比如说在新闻报道中他提到了哈， this black bear is a social media darling， 黑熊就成为了一个社交媒体的宠儿。这里边呢用到的这个说法很简单很明了。下面一个词呢是 spokesman， spokesman 发言人。这里呢 spokesman 它和 speak 是有一些渊源的，但是它不是 speaksman 啊，它是 spokesman， 和它相对应的指女性发言人就是 spokeswoman。 那为了不去强调是女性还是男性发言人，所以英文又出来一个词叫 spokesperson。 这个 spokes 它是 S-P-O-K-E-S， 所以呢在后面再加上 spokesman, spokeswoman, spokesperson， 所以这三个版本呢希望大家去注意。下面一个词就是 post， P-O-S-T。 哎，这个词倒是很常见呀。 对了，这里指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你贴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朋友圈贴一个小视频，或者是你贴一条留言，这个动词都可以用 post。 P-O-S-T， 那它对应的过去分词是 posted， 比如说课文里面就用到了 a video posted to Facebook 这样一个社交媒体网站，这是一个视频被贴到了社交媒体网站。好，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feature。 feature 呢这个词呢它有一个动词的含义，就是以什么什么为特点的意思。 feature 也是属于含义比较多的，比如说 feature film 故事片、然后呢你可以说、this is a computer featuring touch screen、这是一个电脑，它的这个特色就是有触摸屏。 哎，什么什么特色，有什么什么特色，以什么什么为主打特点的，都可以在这个事物后面加上 featuring、 好，所以这个 feature 呢其实它如果是直接用变时态的形式呢，它就是一个系动词。那如果我用 featuring 现在分词呢，它就放到后面起一个定语的作用。好，再往下呢咱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用法，叫 wandering， W-A-N-D-E-R-I-N-G。 wander 是不是到处走啊，游荡啊，这个意思？ 没错、就是走来走去 wander。比如说 I am a wandering stranger， 我是一个、流浪的一个陌生人、这是一个歌词 I am a wandering stranger。 那么 wander 这个词呢长得很像 wonder、W-O-N-D-E-R。 I wonder 是我想知道、我对什么事情感到奇怪，而 wander W-A-N-D-E-R 是四处游走的意思、四处游荡的意思。 就是 wander 其实这个词呢还真的是挺好用的，它就是四处到处走的意思哈。 好，接下来一个词是 shelter， S-H-E-L-T-E-R。 shelter 呢它当名词讲庇护所，它当动词讲也是保护庇护的意思。那在北京比较宽敞的场地，比如说公园啊，它就写了哈，此处是一个庇护所。比如说如果发生、地震啊火灾啊，这个大家呢都应该从自己的住的楼或者小区里边出来到一个空旷的地点，那么这个空旷的地点也可以叫 shelter、当然了你那个有房顶的这个室内的部分也可以叫 shelter。 大家知道在美国呢曾经发生过海啸之后呢 Katrina 海啸，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2003 or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大概是那个时候，于是呢大家就集合到一个当地的体育馆里边做临时的住所，那这时候这个体育馆就是一个 temporary shelter、 它是个临时的一个庇护所啊 shelter。 好， S-H-E-L-T-E-R。 最后一个词呢是 capture， C-A-P-T-U-R-E。好，这个 capture 就是捕捉捕获的意思，它呢既指在物理空间上，比如说一个动物被抓到了，你可以说、the bear can be captured， 你也可以把它的隐身含义用来解释用照相机捕捉，用照相机拍摄也可以去用 something be captured， 那它的意思就是被拍摄到的意思。好，以上就是我们预习的部分，那现在呢咱们就来听第一遍录音。那么这次听的时候呢请大家听好了，这个到底这只熊怎样了。 A New Jersey black bear that walks upright on its two back legs and has become a social media darling has re-emerged and has been captured on video months after its last sighting. The bear, named Pedals, was spotted in the town of Oak Ridge. In a video posted to Facebook featuring the bear, it appeared to be in relatively good health and was moving quickly. Pedals apparently has an injured leg or paw that doesn't allow it to walk comfortably on all fours, according to experts. Lawrence Hajner, spokesman for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id officials expect the bear to make it through next winter. The bear first gained fame after it was spotted wandering around neighborhoods and was caught on videos that were posted on social media and shown on national television. Last year, supporters pushed for Pedals to be moved to a shelter, but New Jersey officials have said they won't allow the bear to be captured and transferred to the facility. The bear would do better in its natural habitat, and the agency would step in if its condition deteriorated, they said.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 What is the probable reason the bear walks upright on its back legs? Question 2. How is the bear first known to the public?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听完了今天的这一段录音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做分句的讲解。 A New Jersey black bear that walks upright on its two back legs has become a social media darling. 好，这个句子呢，马上就把这个报道的主体说出来了。一只黑熊，它是直立行走，它呢是靠后边两只腿直立行走的。那么它呢成为社交媒体的宠儿，也就是说有好多人在关注这只熊。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 upright。 upright 这是一个合成的词 upright。 upright 除了直立讲，它还有正直的意思。比如说某某人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你可以说 someone is upright。那么 upright 呢，它直立行走的时候，这里边课文用的是 on its two back legs， 就是站在它的两个后腿上。这里的介词 on 非常的常用，比如说 to lie on one's back， 就是躺着的时候呢，你接触床的那个部分是后背，所以呢 to lie on one's back 它的含义就是仰卧的意思。那如果你说 to lie on someone's face，就是脸贴着床的意思，也就是面朝下去躺。那再来，如果你是形容一个人跪着，是 to kneel down on one's knees， 也是跪在膝盖上，这里边仍然是用 on 这个介词，也就是你的膝盖是在地面上，你的后背是贴在床上，所以这里边都用的是 on。好，那除了这个介词需要提示大家呢，我觉得在你自己写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你看的时候估计你能懂，但是你写的时候不见得能给他一次把介词给他说对。好，再来呢，他说这个 The black bear has re-emerged， 这只熊重新又出现了， and has been captured on video， 并且被摄像啊被拍成视频了。 Months after its last setting， 在上一次被人们看到之后的一个月，它重新出现并被拍摄成视频。 哎，肯定很有意思啊！我也特别想在网上搜搜看这个特别有意思的黑熊，它是怎么用两只腿开始直立行走的哈。 好，这里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他说 after its last sighting， 这个 sighting 你觉得是怎么拼呢？一个选择 sighting， 一个选择 sighting， 你会觉得是哪一个 sight 或者 sighting 呢？ 嗯，我觉得是 sighting， sighting。 好，通常这两个词呢好多同学学的时候就搞混了，比如说 sightseeing，那你觉得这个 site 是 GHT 结尾的那个 site 呢，还是 SITE 那个 site？ 哎，这个就很容易混淆，因为你刚才说那两个单词，一个呢是地点另外一个是风景，其实跟观光到处看都有关系， 都有点关系， 对， 没错， 所以其实很容易混淆啊。 所以这时候需要大家呢就是去多做阅读，然后去记它的固定搭配，你也不用想为什么，因为你也想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 sightseeing 给大家公布一下，是 SIGHT 那个 site， sightseeing 观光。那么 construction site 建筑工地讲的是这个地点 SITE， 所以呢它是用这个短的拼写四个字母的 site。 那么刚才课文中用的 after its last sighting， 它用的是 SIGHTING， 就是在上一次出现见到这个熊之后的一个月。 The bear named Paddles was spotted in the town of Oak Ridge， 那么这名叫Paddles 的熊被看到在哪里呢？在 Oak Ridge 这个城镇上。好，这个 spot S P O T， 它有看到的意思。本身 spot 当名词来讲就是一个点，当动词来讲呢就是被聚焦在一个点上，所以它有看见的意思。 嗯，哦，这个意思啊。 那 spotted 的过去分词需要双写 t 再加 ed。 嗯，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只叫做 Paddles 的黑熊，它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哈。In a video posted to Facebook featuring the bear, it appeared to be in relatively good health and was moving quickly. 那么发布在国外社交网站脸书上的视频中可以看出，这只黑熊的健康状况非常的好，而且行动也非常的快，非常的敏捷。 Paddles apparently hasn't injured leg or paw that doesn't allow it to walk comfortably on all fours, according to experts. 那么根据专家们呢，这个名叫 Paddles 的熊显然他的腿并没有受伤，或者呢他的熊掌也没有受伤。这个 paw 是 P-A-W, 就是熊啊老虎啊他的这个爪子那个肉垫的部分 PAW。 好，然后呢这个熊掌什么的没有受伤，然后呢他说 that doesn't allow it to walk comfortably on all fours， 并不会使得这只熊四肢全部着地的时候走路会舒服，也就是说无法正常用四肢行走。Paddles apparently hasn't injured leg or paw that doesn't allow it to walk comfortably on all fours. 他说显然这只叫 Paddles 的熊一条腿或者一只熊掌它呢受了伤了，使它无法正常的用四肢行走。这里又出现了 on all fours， 就是四肢都着地。 Lauren Hajna, spokesperson of the stateDepart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id officials expect the bear to make it through next winter. 好，这时候引用了一个发言人，他呢是环保部的发言人，他就说呢 officials expect 官员们，官方认为官方的期待值就是 the bear make it through next winter。 make it through 是一个固定词组搭配，它就是成功度过的意思。那么 the bear to make it through next winter 就是说这只熊能够安然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天。那 the next winter 不见得是明年的冬天，而是指即将到来的那个冬天。比如说在今年现在如果是秋天的话， the next winter 就是等于 the coming winter， 而不是说明年的那个 winter。 make it through， 我来给大家练一个句子哈。比如说我太困了，我今天夜里必须得睡，那你就可以说 I cannot make it through tonight because I'm so sleepy， 那意思就是我今天晚上要不睡就过不去，所以 make it through 挺下来就是 make it through。 好，接下来 the bear first gained fame after it was spotted wandering around neighborhoods. 首先呢这只熊被发现并且赢得了它的名声 to gain fame。 那它用的是一般过去时 gained， 不是 fame， 是 gained fame。 fame 就是 famous 形容词的名词形式，名声。他首先获得了名声是什么时候呢？ After it was spotted， 在他被看到 wandering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就是在人们的居住区里边游走游荡，也就是这个熊呢大摇大摆的在小区里面溜达。 And was caught on videos that were posted on social media， 并且呢被人给用视频拍下来了，这个视频呢又把它放到了社交媒体的网站上 and showed on national television， 同时呢这段视频呢也在电视上播放了，全国的电视上都播放了，所以一下这个熊就家喻户晓了。那你就可以知道英文里边描写一个东西变得家喻户晓了，直接就两个单词 to gain fame。Something gained fame. 下面呢他就接着说了 Last year, supporters pushed for Paddles to be moved to a shelter. 有支持者呢就请求让这个名为 Paddles 的熊去居住到一个庇护所，转移到庇护所去居住。 那 pushed for something 就是支持和敦促的意思、啊、这是 pushed for something。 But New Jersey officials have said they won't allow the bear to be captured and transferred to the facility。 但是新泽西州的官员们已经表明了他们不会让这只熊被捕获到并且转移到、这个庇护所设施里。这个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这里用的否定形式 won't allow the bear to be captured， 而且还用到了被动，不会允许这只熊被抓到。 The bear would do better in its natural habitat。 好，这个熊呢会在自然的栖息地生活得更好。 Habitat 栖息地这个很常见。 And the agency would step in if its condition deteriorated， they said。啊、如果发现这个熊的状况恶化，比如说它这个受伤的、肢体要是化脓啊发炎啊，那么就会有人去干预、啊、环保署会介入。 step in 就是去干预介入的意思。好，以上就是我们逐句讲解的部分，现在咱们再来听一遍录音。 A New Jersey black bear that walks upright on its two back legsand has become a social media darling, has re-emerged and has been captured on video months after its last sighting. The bear, named Pedals, was spotted in the town of Oak Ridge. In a video posted to Facebook featuring the bear, it appeared to be in relatively good health and was moving quickly. Pedals apparently has an injured leg or paw,that doesn't allow it to walk comfortably on all fours, according to experts. Lawrence Hajner, spokesman for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id officials expect the bear to make it through next winter. The bear first gained fame after it was spotted wandering around neighborhoods and was caught on videos that were posted on social media and shown on national television.Last year, supporters pushed for Pedals to be moved to a shelter, but New Jersey officials have said they won't allow the bear to be captured and transferred to the facility. The bear would do better in its natural habitat, and the agency would step in if its condition deteriorated, they said.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What is the probable reason the bear walks upright on its back legs? Question 2. How is the bear first known to the public? 好的，我们最后呢，回答这段录音材料最后留给大家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at's the probable reason the bear walks upright on its back legs? 那么这只熊用后腿直立行走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It might be because one of the legs or paws was injured.、有可能因为这个腿或者是爪子受伤了。Question 2. How is the bear first known for the public? 首次公众了解了这只熊的情况是怎么知道的这只熊呢、It was videoed walking, wandering,in the neighborhood, and then the video wa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website as well as on national television. 好，那么首次为公众所知，就是因为他在小区里边在游走，并且被拍摄为录像，放到社交网站和全国的电视台播出了这个相关视频而为众人所知。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对这则新闻的讲解以及后面问题的回答。 希望今天的英文的听力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大家可以通过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当然也希望您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